锵锵三人行，今天跟子东老师，我们迎来子墨。我们子墨呀，这个刚刚回来，从这个灾区重灾区北川回来。然后前两天我们已经看到解放军已经在那站岗了，就是这个北川那里已经封闭了，不让人进了。实际上你去的时候就不大让人进了，是吗？ 对，路上确实是层层关卡。其实我想解释一下这个层层关卡，我个人认为也是十分必要，因为在北川哈，你会看到我们从那里发回来的所有的报道，所有记者其实都要戴着口罩，而且所有现场的人员也都戴着口罩。时间久了，温度高了，中间又淋过雨，当地的还有很多的遇难者的遗体其实没有能够完全的进行善后的处理，所以确实有这种卫生防疫特别艰巨的任务。那带着口 味道很厉害， 味道非常的，其实像我还有我们组里的人哈，现在就不想闻那种医院的消毒水的味道，因为你闻到那个消毒水的味道，想起的就是当地现场的那种空气当中所弥漫的那个味道。当然它首先生理上不是很舒服，但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它会让你想起北川那幅惨景，因为是整个县城就完全没有了。我想说的是，这次其实最重的一个是映秀，一个就是北川，因为映秀是在镇中，镇中的镇中。那北川呢，是因为地处山区，所以我那天见到他县委书记的时候，他说他估计北川大概有1万多人。 以后要从 根本 改地方，这个地方 不在了， 地理上就没了。 因为它北川的话，它县城就会整个搬开那个地方了。它原来的那个地方确实不适于，就是说居住吧，或者是建城市。那种惨景，我一直都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尤其站在废墟里看到当地的那样一种状况。但是我想说，其实这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事情。一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小姑娘在医院里面。站在废墟里，我都不会有那种可能是说你想哭的感觉。但是我在绵阳中心医院就是采访了一个12岁的小姑娘，这也是我第一次觉得采访特别艰难。我觉得我跟她的对话不是说提问回答提问回答，因为你真的是不忍心去问说你爸爸你妈妈你家里怎么了。因为事先的护士长就跟我说他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一个人特孤单的躺在床上，人家小孩周围围了一大圈人，他就围了两个人，一个是个志愿者，还有一个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见到我就自己就，他是这边骨折，见到我的时候他自己坐起来跟我说姐姐说你好什么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就特别想鼓励他，说的可能都是说你伤得重不重，你一定会好的，你将来会回到学校。后来临走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好像在电视里面看到说这些孩子哈，他们心理创伤其实是需要肢体接触的。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就抱了抱他，然后小姑娘当时就转过来，然后就亲了我一下。因为我当时一下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真的就说控制不住，特别特别懂事的一个小姑娘。而且你看她说话的时候吧，那个脸上其实一直是有笑容的，就那种笑容真的不是说好像孩子不懂事儿发生了什么，她其实知道发生了什么，也知道自己爸爸妈妈其实都不在了。然后可是她会一直就是笑，他会说以后我还能上学，我好好读书。他说就是说姐姐你们都不要难过，那种场景我就觉得， 还倒过来安慰你。 对，我就觉得说在灾难面前吧，可能死亡然后亲人的离去确实就说让我们可能会忍不住这种泪水，但是在那种灾难面前，真的这种人性特别积极特别光辉的东西可能就是更会让我们感动。然后后来小姑娘真的特别让我感动，然后我就留了一些东西给她嘛，我留了一些东西给她，我说以后我还会再来看你。后来等再回来的时候吧，然后啊，我就在外面跟护士长说话，然后这时候就是因为她能动，她腿没事，后来她就出来，然后她就追我，她就说姐姐你留一个就是联络方式，说我以后说上学了，说还向你就是汇报他以后学习的那种状况。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我就觉得特别长久以来就一直，我觉得我离开了北川了，可是我一直会记着他的那种笑容，真的是 这个孩子啊，有些时候你超出你的这个预料。你比如说这个像消防队员在挖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啊，这个小女孩呢就一直还跟这个叔叔讲啊，这叔叔挖着他，他被压着，他跟着叔叔，这个消防队员就一直跟他握着手，然后就抬他嘛，然后他就说叔叔你给我唱个歌好吗，就是他还会笑。特别是到了后来说看那个腿啊颜色黑了， 这医生来说截肢吧，只有截肢，开始闹一下，这小女孩说不就不能割我的腿啊，然后还是这个叔叔拉她手说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那拿个纱布啊给她盖在脸上，然后就这么手术截肢，截肢完了之后，这个小女孩走的时候还握着这个叔叔的这个手啊，说叔叔我刚才坚强不坚强，你说一个十二岁的一个小女孩，所以你说这个就让我想到 这个小姑娘也是，因为她家里人都没有了嘛，然后北川重灾区她出事以后，她就是自己一个人，北川到绵阳40公里一个人走出来的。 现在有什么机制，现在有很多大城市的人哈，真心的，他们也不是说特别富有，但他真心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一生的教育费，就他一直上去，他们就希望有个什么机制能够让他，就说就我们能力有限，但是我们就帮这一个人，他要愿意到住到上海来深圳或者香港，他们也愿意接受，家里也可以接受，要是不愿意他在那里读书，他们就希望有一个什么机制能够让他们做这份事情，有很多人就是除了一般的捐款以外，他才，因为你知道这也是一个不小的 commitment， 对不对？也是一个承诺，因为这个接下来可能十几二十年这样要负责，但有很多人真的愿意这样做。 我就前两天看这个社会能见度这个节目，我就看到一幕啊，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当然这个可以有点心理准备啊，就是这个摧毁，就其实最让人心碎的就是孩子，你知道吗？孩子一个小学，你看看他们的这个先遣的这个记者到了一个小学，他现场的就感受到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在汶川县映秀镇的映秀小学，到这个地方你真的简直没有办法想象，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会多么的脆弱。在这个地上到处都是尸体，孩子的尸体，还有的就是充斥在耳边的父母的哭喊声。当地的人告诉我们，这所小学当时有400多个学生，但是有200多个学生都是被压在了这个废墟下面，目前救助出来的只有9位。这个学校已经完全成了一片废墟，没有任何学校的或者是建筑的全样的痕迹。 徐老师看了作何感触啊？ 我有一个东西想呼吁一下，现在大家都说有些东西要放在后面才讲，就是现在是救人了，打通道路了，医药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啊，其实是刻不容缓，在第一步就要做，就是要有一批做建筑的这个建筑师啊，要马上去调查这些倒塌的这些建筑的情况。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是为了查，比方说是不是危楼上面盖了我豆腐渣，其实完全不是查责任的，你明白没有？就是说你全中国有多少的学校，尤其是乡村，是在什么样的房子情况下，这件事情出了以后，你什么样的房子能防震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很快就会这个废墟啊，很快就会被变掉。你现在说有的学校已经复课了，那前面这批瓦砾可能就会被清除，在救人当中清除。可是它当中多少钢筋啊？我看香港报道就讲，钢筋啊，它的结构是怎么弄啊？为什么旁边那栋比它时间久的楼没有事情啊？现在有的人转到愤怒上去讲，哦，为什么政府楼都好好的，其他楼它先不要去追究责任。而是从真的从全国，你 从孩子的安全， 你想以后不论是盖新的还是现有的所有的校舍，全中国的人都要从这个，你能够在这里边找出一点实际的科学的数据，死的人也不那么冤呢。你要是到时丢丢眼泪，其他的地方你还是不清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的人说可以放在后面，我觉得很快就变掉了，那个找不到依据了。 你在现场那个感受到这种摧毁的这种气氛，是不是也让你特别难过？ 对，就是我看北川哈，因为映秀我是没有到，北川基本上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房子了。它是所有的房子就都变成碎片。 北川是全 就是都是碎片，而且呢，就是所有的房子如果是楼房的话，就完全的塌陷，就是4层就变成2层了。所以底下的人完全就没有生还的机会了。然后刚刚我们记者拍的这个映秀镇哈，我也和第一批到那儿的一个武警的一个指挥员跟他聊过，他说他到映秀镇中心小学的时候，他看到的那幅场景，他说他真的终生都难忘，就是形容一下，就是一个大大的预制板， 然后一个边缘，然后露出来了一排小辫子。所有的 小辫子 就是女 孩子的头发，然后所有的孩子都是面朝下趴在那里，可能就头在外面了，但是整个的身体就都被那个预制板给压住了，一点生存求生的机会其实都没有。所以那幅场景，我觉得我没有亲眼见到，但是他给我描述的时候就足以让你整个人都在颤抖那样。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子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讲讲？ 还有一个我特别想讲的就是日本救援队，因为这次呢是中国第一次开放给国际的救援队来进入中国，有日本有俄罗斯，那我们是跟拍了一段这个日本救援队的情况，就是他们的那种专业和敬业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因为我跟他们的队长啊还有跟他们的队员聊天，他们有很多人是自愿报名来的，不是说是日本政府分配给他们的任务说你们一定要去，而且其实到了中国之后，他们首先到的是青川，那可能因为大家沟通信息也不是特别的通畅，他们是专业做那种城市里面救援的，就是在楼房里面搜救。那青川呢是一个农村，散得特别广，所以他没有搜救出来一对母女。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还在新闻里面看到了他们当时的情景，就是每抬出一具遗体，他们都全体的脱帽，然后站立为遗体送行。而且就是他们非常的辛苦，然后和这种我觉得中国的救援队所付出的这种努力真的没有任何的差别。两个小时一班夜里就全部在大客车上，最后一个晚上才有帐篷睡。救不出来，没有就说能够有机会救出来这个生还者，他们自己心里其实都特别的难过，而且他们都在说他们一定会尽最后一分努力，一定要把大家就都救出来。就是你知道，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吧，你会惊叹于他们的专业，他们的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在这个时候可以把所有民族之间的纷争都抛在脑后，因为大家首先都是人，都要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怀、这种关爱。而且呢，他们有很多那种非常先进专业的设备，和中国这个方面的合作其实也非常的这个顺畅吧，而且对中国的这种官兵也是给予了特别高的评价。但是很遗憾，他们最后没有救出来任何一个生还者。但是我想，作为中国人，其实真的应该在这个时候 感谢 他们，无论他们有没有救出来一位生还者，因为他们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从青川后来因为又赶到北川，这路上就非常的远，他们就是长途跋涉，一直就都没有休息，然后吃也是一样。而且我特别感叹的一个就是他们自己的驻地哈，特别的干净和整洁，他们自己所产生的任何的生活垃圾他们都会用自己带的这种垃圾袋全部把它收好。因为在这种灾难过后，我们知道这个防疫特别重要，如果垃圾成堆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些疾病，他们这方面做的真的相当相当的专业。那我就知道，其实我们在网上哈，可能后来我也看到有些人有些言论说，你看这日本就是说他们救援速度特别慢，到了一个地方一个楼房还要先看图纸，说还先要图纸，说没有像我们自己哈，我们上手动手就去挖了。其实我特别想跟这些网友说一句的话，就是其实这是他们的专业，是他们的科学。在救援的时候，我们的高效、我们的效率，其实需要有这种专业和科学来做保证。不是说他们不愿意救我们，而是说他们全心全意的在做，但是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对这个日本救援队的所有的队员，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就是，我去过日本很多很多次，从1995年我自己在那儿学习留学一直到现在，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就是说这个日本人给我留下这么好的印象，就是尊敬，真的除了尊敬还是尊敬。 尊敬中国人的生命哈，你就是很多人看到就是真是在那儿向中国人的这个遗体啊在那儿致敬。 他们的说法就是，其实这个不是说针对中国人，不管你是不是中国人，只要你是人，就是说人是高于一切的。在日本本国，在中国，包括在海啸当中，他们也有很多救援是当年参加过海啸的救援，他们对所有的人，他说他们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一视同仁。 对对， 真是。当然就除了这个日本救援队之外啊，他你就刚才看到，就说我觉得我们的很多这个救援呢是冒的险非常大。你看我就在这个社会能见度节目里看到嘛，他们跟着一个广东的这个医疗队， 你知道这次我觉得中国也是下了这个狠心，你能看得出来，就是说最远的深山里头有一个地方只能走啊，广东这个医疗小队还有我们社会能见度的这个摄制组就跟着走走，我就看他半夜里就采访广东的一个女护士，女护士说我从来没走过这么长的路，她说你走了多长时间了，说我也走了多少公里了，我不知道，我就是一路跟着往前走，而且连女护士身上都背着七八十斤的这个装备，就是说呀救援队我没有办法到那里，但是呢派出几个医疗小分队，你们就得往那儿走，你们赶到了能救几个人就算几个人，就是抢时间。所以我觉得这真是像你采访那个武警官兵啊，我还想起就这种，前几天我采访那个陆航直升机，就大家都问有没有伤亡，幸好没有伤亡，但是你知道他这个直升机这个降落呀，我可以给你看两张、这个， 就伞兵没有伤亡。 这个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我问的是直升机，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照片，就是你看没有？这个是直升机啊，它在什么情况？这叫悬停，悬停。你在就是你知道它的悬停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它没有可以着陆的地方，所以这种高难度的技术，就是说，其实它底下的这个架子啊，轻轻挨着地面，等于这个飞机还在飞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要保持平稳，才能让人呢、把伤员呢、把物资啊抬上抬下。 这难度很高的， 难度相当高， 而且它在旋转，这个地上万一石头打上去，他们就有危险。 是，这 难度特别大，因为我就刚才说的那位武警的指挥员嘛，他叫鲍玉怀，是那个森林就叫什么森林武警的，他就跟我讲，他是其实是第一个到达映秀的，在那些就是说靠走进去的人之前，他是坐冲锋舟进去的。他说当时那个冲锋舟的感觉就是两边就像下雨一样。石头就是哗啦哗啦哗啦就往下掉，而且那个底下吧，因为都是石头嘛，底下你就会嘣嘣嘣嘣的，那个冲锋舟就会感觉到底下的石头，如果那个穿了的话，那整个一船人就全没了。但是当时就是阿坝州的司机还有书记啊，还有成都军区的，还有他们，就是大家毫不犹豫，我说你想到生死，他说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是特别真实的一句话，他说就是一种本能，说你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救人。说平常呢，大家都会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啊，等等，是他们受的教育。但是在那个时候呢，说这种教育其实体现在那种最危急的时刻，他说就是一种本能。 真是，你像我就讲我们前几天采访过那个就先期到达汶川县城镇中的那个200武警官兵回来那个李参谋上我们节目，我看这个士兵啊，他也很可爱。完了之后他拽着我说我告你个秘密，你谁都不能跟人说。其实啊， 他自己说了， 对，我觉得他这也没有什么不能说。大概我们部队的宣传教育啊，大概是说我们的士兵不能表现出害怕或者是什么情绪， 不怕苦而不怕死。 哎，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那天这个那么走啊，随时就是就像你说的，那大石头随时就从身边掉下来，底下就是悬崖，就是大河呀。他说我就走到一个地方有卖烟的，我就买了最好的最贵的一盒烟。他说没走到一个危险的那个路口一个地方啊，我就抽一根。他说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抽了这根啊，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根， 有没有下一次机会了。 你说但是他就是这么往强行军25小时86公里就到那儿啊。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那天看一个外国电视台上面有个地质学家讲啊，就像汶川大地震这次这么大的这个地震，全世界一年只会发生一次，这个几率就说这个地震，你像现在它这个地震的这个程度啊，说接下来还有余震吗？不是预告，甚至预告就也有可能，甚至在几个月之内，就说发生的余震甚至可能会超过这个那次大地震。 对，我在成都那天晚上就赶上了，是从绵阳到成都到的时候已经1点多了，你能想象1点多深夜里面整个成都的城区是塞车的，而且尤其是通往郊外的路根本车就走不动，因为我们预定的酒店已经不接收我们住了，它都是20层楼高嘛，就是说全部都要疏散。 因为他说预报有7级， 6到7级的，对，所以那天我们也是就是你看整个就是路边全部都是帐篷，然后草地上面就全都是人，我们最后实在是万不得已，就到了我们租车的那个俱乐部，然后我呢就最后没有办法就睡在车上，那我们的同事两个摄像其实他们就是有一个垫子有一个什么就睡在那个草地上面。那天成都的情景也是就是说充满了恐慌吧，但是我觉得 这种地震的预警其实也是在中国，应该说在全世界都很少发出，这是第一次应该是。 所以说地震的预警， 它就是那天 就像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 对， 它就说明天会有。 地震预警呢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我们从绵阳开始10点多钟开往成都，路上收听广播，就一路就都在有在说余震6到7级的可能性在19号到20号之间非常的大，它当然不会说肯定有，我觉得我们的科技也到达不了这种程度，但是。在这种余震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首先更担心的是那些已经歪歪斜斜的房屋可能就会完全倒塌，而且呢会引起更严重的山体，就这种山体滑坡，它所有的这个碎石会往下走，道路又会进一步中断。 后来澄清了说它不是说发生在成都，它是说还是在正央的地方会有6到7级， 就是附近的区域，因为这次余震其实不停的在游移，像我们在当地，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真实的感受，就刚才在主播台上面，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到这个主播台，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动那个台子，你知道我坐在这里就在晃，然后我当时晃了以后，我不管我在哪里，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地震余震，因为你在现场的时候， 你感觉到， 其实你每天 觉得它 每天都会有余震，所以你只要一晃，你会觉得说有余震发生了，大家就那种警惕性，那种警觉，对对。 所以国外他们说现在地震预报还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所以它的预警是非常代价非常大，所以他们也很难。它一旦发出，你这个城市就乱了。 但是我觉得是成都的，就是。